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我哋今日的题目就是卡妙瘟疫中的异乡人。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咩都已经写晒喺个题目度啦。咁你见到有卡妙啦，有瘟疫啦，亦都有异乡人。咁其实就是想讲下卡妙呢个存在主义者呢个文学家同哲学家嘅一啲著作。咁其实点解我哋要做呢一集呢，其实都系好荒谬嘅，我觉得。即系好配合翻卡妙嗰个哲学嘅思想嘅。纯粹系因为呢，我哋上一集呢讲呢个戏说存在主义嘅时候呢，又系小弟我做主持啦。咁就好 系呢班人 喎。系都系我呢班人。好唔小心地咧，我喺嗰集嘅尾嘅收結嗰度咧，就話我哋下一次再講下存在主義。 為咗你咋， 即係唔小心講咗呢句。 我哋會補鑊嚟嘅，今日 講。跟住咧，大家就嚇點算咧？冇下一集嘅喎，其實咁跟住就 冇下一集 係啦，順勢做一集啦。跟住就諗啊，仲有咩存在主義者係出名或者佢嘅作品特別好睇嘅咧？咁其實就係卡妙，我哋就的士咧就諗到哦，不如我哋下一次咧就做卡妙。 其實所以我特登著呢件衫係 replay 啊，諗住冇得再拍㗎啦。咁就居然有得繼續可以講存在主義喎，好開心啊！ 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係、是、一個好荒謬唔係荒謬 荒謬 荒謬嘅因由底下咧就促成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下卡妙，咁見到好多著作，咁我哋主要會講，即係題目寫曬啦，就係鼠疫啦，異鄉人啦，同埋西西弗斯的神話咁樣。咁我所以咧今集咧同上一集一樣啊，都係會劇透嘅，因為鼠疫同埋異鄉人都係小說嚟嘅。咁西西弗斯的神話咧就係哲學性啲嘅論文集。 如果論文都劇透就冇有講 你劇透個阿喬文文， 你劇透個論文內容，諗住自己科 普啊。咁所以咧如果怕劇透嘅觀眾咧，又係自己諗啦。 係你睇一節就睇十，就睇翻一個 chapter 先，又再睇 都得嘅，慢慢睇咯。系啊，咁我哋正式进入，我哋会讲异乡人先嘅，咁但系正式， 你未介绍我哋 啊？系我未介绍， 因为我哋已经完全唔重要。 今日嘅拍档主持咧就有 Roger 大师兄，系啦，咁啊嗰边咧就有严肃。跟住同埋阿鳳 特登嘅，其實 好荒謬啊！覺得 我哋荒謬加異鄉人啊嘛，即係你就局內，我哋局外啊， 完全忘記咗，唔好意思啊。 不過頭先你講咗幾樣嘢，可以有啲講下。第一就係咧，卡妙嘅名咧都可以講下，其實好快咁講，就係以前咧，即係好多人會讀做卡謬啦，或者舊嘅翻譯都叫做卡謬。但係實即係喺法文裏面係 Camus 啦 ，Camus 其實係即係卡妙喂譯得好啲，所以我哋就統一用咗即係巧思邊嗰個就係妙啦。咁啊，雖然佢成日講荒謬嘅，係啦，但係呢個兩個字嚟分翻開。第二個覺得可以講嘅就係咧，頭先鄺俊文介紹嘅時候咧，就話佢係一個存在主義嘅思想家、哲學家、小説家。 鄺俊文咁疏離嘅你， 我要表達嗰個異鄉人嘅感覺，但係唔係嘅，其實後屘 咁先係親切， 嗌得到全名都親切嘅，其實好少人嗌到全名嘅。後屘除咗中學生以後，但係我想講就係、是存在主義呢個名稱咧，即係我哋一般咁叫佢啊。佢終其一生都反對，佢話自己唔係，不過我哋不嬲都係咁， 通常都 係 咁， 就唔理啲人反對，即係但係想話，即係尊重佢，就講出嚟就係佢反對，但係你會繼續咁叫佢，係啦，咁因為有啲原因，我哋應該可以講下點解佢都係存在主義咯。 咁我哋不如就仲有冇啲 overall 關於卡妙呢個人，即係正式著佢作品之前，可唔可以介紹簡單介紹下？ 可以啊，咁佢其實咧就即係如果用而家嘅地理常識嚟講咧，佢係阿爾及利亞人嚟嘅，即係佢係北非嘅一個人，北非人嚟嘅，所以係。但嗰個年代，因為其實係大家知啦，法國好多殖民地噶嘛，咁後來後屘甚至咧，即係已經成為咗法國嘅一部分嚟，就甚至一個省嚟嘅，即係唔係僅僅一個殖民地咁簡單。咁所以咧，又可以話現亞西就法國人，所以升學咧，後屘升咗去巴黎讀書啦，舉個例，係啦，會去唔同地方讀書啊、做嘢啦，等等，好正常嘅呢件事。咁喺嗰個角度嚟講咧，講翻我可以甚至回顧翻整個，即係佢同嗰巴黎嘅時候係好唔同。即係嗰時巴黎咧，即係衣香鬓影啦，有好多高級知識分子啦。咁其中一個就係上一集講嘅沙特啦，係啦，沙特係當中明星嚟。但係卡妙咧，因為佢係一個你可以諗到南部北非嘅一個省份嚟到嘅， 仲要係一個窮小子嘅，即係佢屋企個背景係好窮咁樣，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喺嗰個沙龍圈裏面咧，唔係明星嚟，甚至會俾人笑嘅有時候。咁但係好得意，好快佢攞即係後屘攞諾貝爾獎啦，佢係第二個後生嘅攞諾貝爾獎文學獎嘅嗰啲得獎者裏面，所以又變咗一個咧耀眼嘅明星，所以好得意嘅成個過程裏面。咁所以佢自己都可能喺巴黎裏面有啲異鄉人嘅感覺，好正常我估係啦。咁再講落去咧就係咧咁卡妙同沙迪成日做咗好朋友嘅，做好朋友，但係後屘咧又抹面啊， 決裂咗， 因為人哋攞諾貝爾獎啊。我就唔攞，如果你啲窮人都攞嘅咁， 你竟然去領獎，即係沙特自己都攞諾貝爾獎，但係拒絕領獎，你竟然去領獎咁，咁唔係啊，係因為好多種原因啦。 最主要係政治嘅原因咯。 政見啦， 對共產黨嘅嗰個態度， 因為係咯，沙特係對共產主義係比較同情， 比較同情。後來有個馬克思主義嘅轉向咁， 跟住有啲相好出名話同卡斯特羅啊嗰啲嗰張相好出名啦。咁但係卡妙就覺得喂。你作所謂存在主義者，你唔係應該要反極權嘅咩？咁樣 好重視自由噶嘛？ 係啊，個人自由好重要噶嘛？你啲書都係咁寫噶。咁但係點解你會擁抱一個咁嘅極權國家咧？咁樣咁不過呢個又要放喺當時具體嗰個資訊嘅脈絡度講啦。因為當時好多知識分子亦都好同情蘇聯啊，諸如此類。咁所以現代人嘅眼光，即係而家望翻過去就唔係好明嘅。但我覺得你投入翻嗰個脈絡，又相對地明沙特點解咁樣，但亦都同時明點解卡妙對呢個朋友咁失望咯。咁所以佢哋之後就割裂， 老死不相 往，老死不相往， 即係由老死變咗老死不相往， 冇錯啦。好啦， 咁最後就講多一樣嘢就係咧，卡妙咧整個創作時期佢自己劃分咧做三期嘅，咁有一期佢就一期叫荒謬時期啦，就做核心係荒謬。第二個時期就是反抗時期啦，佢核心佢係反抗。第三個時期咧就係所謂愛嘅時期啦。咁啊好得意嘅，嗰三個時期有啲共通點嘅。第一就佢都會講某一啲咧，希臘神話嘅意象咁你第一期就好明顯係講史西弗斯啦，我哋應該會講啦。之後第二期會講普羅米修斯啦，之後就會講即係呢個仇恨復仇嘅女神啦，Nemesis。咁即係會係咁樣好得意去黐住啲希臘神話嚟講嘅。而喺每一期裏面咧，佢盡量想做到點咧，就係除咗會一定會有一篇論文嘅，好得意。咁第一期就係史西弗斯嘅神話，係一篇論文嚟嘅。但同一時間咧，佢會有小説同埋劇場。佢係三者並行嘅，而第二時期都係啦，就係三者並行嘅。咁所以你理解其中一個時期嘅時候咧，往往個閱讀策略咧都應該係咧同一時間互相解讀啊，即係嗰啲活情節啊、安排啊、隱喻啊，同埋佢理論咧係互相扣連嘅。咁不過去到第三時期就冇辦法啦，因為佢大家都可能知道 寫唔切， 佢遇咗車禍過身嘅， 甚至 係啦，甚至佢嗰本咁嘅小説咧。係佢啲遺稿啊，喺個車禍而且泥嗰度咧攞翻出嚟。 因為佢嗰陣時嗰個公事包其實就載住佢嗰個作品， 係啦， 一齊死。 係啦，所以就只係得咗本小説，就冇其他即係譬如劇場啊或者論文咁咯。咁但係喺第其他時期嘅時候咧，往往個策略都係會係互相對讀嘅咁咯。 又話傳聞有啲陰謀啊，俾人謀殺好多啲咁嘢。 係啊，呢啲就好難講。 好少讀， 離開咗 哲學嘅。 呢個我哋就深究唔到啦。 好啦，留翻另一啲節目做啦。咁我哋正式進入第一本我哋想介紹嘅作品啦，就係呢個《異鄉人》。係，咁我哋不如就先劇透下大家先。 好，即係呢啲講少少嘅啦，我做啦。咁我講下呢本書《異鄉人》，咁其實都我發覺本本書都係用呢個樣嘅啫，嗰幅相。 好似張好出名話靚仔。 係啊，靚仔。咁啊，稍微講下個故仔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個故事。如果整個文，咁一陣我哋會有啲內容，其實喺討論個分析嘅嗰啲人物啊關係嘅時候會再講。咁但係即係首先就係有一個主角咁樣叫莫蘇啦，好似譯做。咁佢一開始嘅時候就係佢阿媽死過身咁樣，咁佢出席一個喪禮。但好得意啊，一般我哋即刻諗嘅就係、是、哇阿媽死咗好大件事啊，好傷心啊咁啦。咁佢又好似好冷靜啊，好冷淡嘅對呢件事。咁跟住個喪禮完咗之後咧，咁佢好快第二日就好似若無其事咁如常生活，仲啊又撞翻以前嘅舊同事咁樣啊女仔，咁啊真係又打得火熱咁啦，即刻就咁冇咁正常生活啦。跟住就。後來佢住嘅地方有個鄰居，個鄰居仲要打女友嘅咁樣嚇，咁跟住佢又唔覺得嗰個人好似特別差，又唔會譴責佢咁樣，咁唔知仲無啦啦 friend 咗嘅，好神奇咁樣。 因為幫佢寫信啊， 幫佢又要幫佢寫情信啦，後屘咁跟住個 friend 仲約佢啊，即係去一齊去個朋友嗰間木屋度玩啦，去個沙灘咁樣，咁就帶埋個女朋友去。咁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嗰、那個佢嗰個所謂 friend 咧就即係打女友嘛，個女友有啲可能親朋戚友啊咁樣咧，就啊驚佢僕佢咁樣啊，咁去到嘅時候咧，即係發覺有啲阿拉伯人咧咁樣，好似成日喺後面尾隨啊，吊住佢咁樣啦。 係因為佢打即係佢個鄰居嘅女朋友嘅親戚咧，就係啲阿拉伯人嚟嘅。咁佢哋去海灘嘅時候咧，就發現有啲阿拉伯人尾隨住佢哋咁樣。 係啊，咁跟住初本來都係有少少衝突，咁就冇嘢，本來就翻木屋噶啦。咁但係因為天氣熱啊，唔知定點咧，佢就話就又走出去自己一條友行。行咗出去沙灘咁樣啦，咁又撞翻嗰個阿拉伯人，咁喺唔知點樣嘅情況，即係一陣我哋會再詳細講啦。就殺咗嗰個阿拉伯人啦，咁就於是俾人拉咗啦。咁當然跟住就要接受審判啦。咁最後仲即係判埋死刑嘅咁樣啦，係會死刑嚇。如果你聽咗已經 劇透曬啦， 咁裏邊就係咁嘅啫。其實條線又唔算好複雜嘅，雖然好似已經怪怪地啊，淨係聽到啲咁，我就可以慢慢討論下入邊睇下有啲咩值得討論嘅嘢。 所以最主要個故仔，我 好耐之前睇嘅，其實就係三 part 咯，我記得，即係就係關於佢阿媽嘅，即係佢一個重要嘅人，嗯、所謂重要嘅人嘅死亡，嘅、嗯、佢導致某個人嘅死亡，因為佢殺咗個人，嗯、最尾佢要接受佢自己嘅死亡咯。咁所以係三種唔同嘅死亡去帶成個 串連 成個劇情咯。咁、嗯、一個咁奇怪嘅故仔，究竟有啲咩哲學內容喺入邊咧？嗯會唔會 本書睇過就本書其實得兩 part 嘅啫， 嗯， 但係你可以話分到三個部分啦。阿朱文嘅講法係，我估其中一句大家一直討論嘅啦，就係點解譬如一開始問其實本書點解叫異鄉人，或者另一個翻譯嘅個名，亦都我覺得重要，有時叫做國外人。喺呢、兩個翻譯，我覺得各有各好啊，好得意嘅，應該可以大家討論一下。擺翻呢本書嘅劇情裏面，就係點解好似有啲位好似好奇怪嘅，那個主角嘅筆觸係好奇怪寫出嚟，就係、一開始個阿媽過身之後咧，佢係好似好唔投入咁嘅。唔會好傷心嘅，係啦。而甚至跟住頭先我仲有講啦，即係嗰日第二日咋，已經搭上咗以前公司嘅舊同事啦。仲要係好得意喎，嗰晚佢描寫好仔細，就去睇埋咧嗰陣時法國嘅一個肖像，即係你當係法國周星馳咁啊，成比喻。 即係睇喜劇咁。 睇喜劇係啦，仲要睇唐伯虎點秋香嗰啲 feel 嘅。但係你嗰啱啱過世嘅啫喎。 即係啱啱去完喪禮，翻到屋企嗰個夜晚就去睇咗喜劇。 冇錯，去游個水先。 跟住咪夜晚咧，仲要同佢翻咗去佢度啦。咁都係有 温泉咗一晚啦。 温泉啫嘛，係啦，即係好係啦咁啦。咁跟住之後咧，仲要第二日去游水又去玩咁喎，係好寫到好奇怪嘅件事係。佢甚至個喪禮度描寫都好仔細啊，就係佢完全唔談過喪禮啊。即係咧，嗰啲賓客嚟到咧，佢又唔會覺得好傷心，莫由於啲賓客啦，自己覺得好眼瞓啦。跟住奔喪嘅時候出殯嘅時候咧，沿做路行咧，佢就覺得好熱啦，留意啲人嗰啲行法啦，點樣啲人會走捷徑啊，邊啲唔會啦。跟住咧， 又會留心喺呢啲位 置。係啦， 叫佢睇又遺體，佢又唔睇， 佢唔使啦，咁樣嗰啲啊。點解唔使見佢最後一面咧？咁樣。 甚至我自己記得第一句，即係我睇中文翻譯啦，都係好有嗰個疏離感嘅。即係佢係話今日我阿媽死咗，好似定琴日咧，定前日咧，即係佢係寫埋呢啲位置，即係但係你諗深一層就係、是，喂嗰、那個你阿媽嚟嘅，即係佢幾時死，唔係應該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嘅文化導致喂死記好重要，但係起碼佢應該都想搞清楚係幾時死㗎，但係佢嘅不足就係刻意講到好似，今日死定琴日死，根本佢就唔 care 咁， 唔在乎， 係啦，所以係成部小説，我覺得就係好做到嗰種疏離感咯。即係唔單止係嗰個人好疏離，係成件事好奇怪個位就係我哋唔係一個咁疏離嘅人咯，可能。咁我哋今一節咧就好快咁樣講咗個故仔，咁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討論異鄉人入邊帶嚟一啲咩哲學思想。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開始咗介紹《異鄉人》呢本咁出名嘅小説啦。咁我自己啦，就好對佢第一句咧好有印象深刻嘅，因為咧佢好似表現咗一種好疏離啊、好漠然嘅態度，即係連佢自己媽媽過身都唔記得係幾時，亦都好似唔重要，佢都唔想搞清楚係邊一日死咁樣。咁呢句咁出名嘅説話咧，其實可以仲有一啲唔同嘅分析嘅。咁我就交俾阿鳳講下。 咁我可以從你呢句説話即係開始談起，因為第一句就係、媽媽死了咁啦。即係如果我哋睇中文版，咁咧呢句咧或者講翻佢點解有呢個咁漠然嘅態度，因為你哋一直提住就係我哋唔明點一個主角，例如無啦啦殺咗人，跟阿媽死咗又好似唔記得個日子，即係佢好似同個世界好有距離啊！咁呢個其實係喺呢一個時期嘅卡妙好想表達嘅一個主題嘅，我哋叫做荒謬啦。咁點解同個荒謬有關？我哋陣間可以再細講佢嘅呢個哲學嘅思想。咁我想帶出嘅就係佢要講咧，如果人認清咗呢個世界係荒謬冇意思之後咧，咁佢會有一個叫做indifference 嘅態度嘅。咁我哋就叫做漠然嘅態度啦。咁而係佢係喺呢一本小說咧，其實就係透過主角莫蘇咧，就表現咗呢一種態度俾你睇，就係、對呢個世界係一種漠然嘅態度咁樣嘅。咁而呢一種漠然嘅態度咧，好搞笑地咧，其實可以翻翻去啲媽媽死了嗰一句，就係 佢好具體地用一啲情節 或者手法去表達，係啦。咁除咗用佢可能佢嘅態度啊，佢嘅説話，即係描寫咗喺呢本小説入邊咧。另外一句就係其實喺個寫作嘅時候，用佢嘅一啲語言上嘅一啲時態都表達咗呢一個傾向嘅，就係、 呢個係我哋我一個好朋友啦，咁亦都係一個研究法國文學同比較文學嘅一個香港學者，叫 Sabrina， 寫咗篇好好嘅文章，咁我就借佢啲 point 嚟用，就係、是、解釋下佢喺語言上點樣表達呢一種莫言嘅態度。咁咧佢話如果咧你睇法文原文咧，對於一普通嘅法文讀者，可能當時期啦，其實你會覺得好愕然嘅。點解呢？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其實同中文一樣嘅，就係、是、我哋寫文學啊，或者寫文章啊、寫小説嘅時候咧，你係會用書面語噶嘛，即係中文。咁其實法文咧都係咁樣嘅情況嘅，就係、是、如果你咧寫一啲文學作品或者報章咧，你係會用一個叫做簡單過去時嘅le passé simple。咁 你啱啱係法文嚟㗎， 係 唔怪之我聽唔明啊！ 係就係一個簡單過去時嘅呢、這個， 即係寫作係要用 簡單過去時去、去寫作， 寫過去嘅， 就好似中文嘅書面語咁樣。咁、但係咧，點解啲人會覺得愕然咧？即係如果你讀法文嘅原文，咁就係因為卡妙係冇用到呢一種書面語，而係用咗口語嘅一個表達嘅方式去寫，就係用咗一個叫做複合過去時 ，le passé composé 咁樣啦。咁所以咧，咁而呢兩個時態分別就係好似中文嘅中文嘅用語一樣，就係一個咧係口語，一個係書面語。咁如果你用法文睇呢個書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佢用咗口語嘅嗰個語言去寫呢本書嘅。 第一句已經係顯示。 係啊係啊，咁就係maman est morte 咁樣。如果我哋譯翻去就係媽咪死咗。咁但係你睇一般嘅文學，我哋唔會咁樣去描述噶嘛，即係作者通常我哋會話。母親去世了，咁你就唔會話媽咪死咗咁樣噶嘛？ 好似廣東話咁 啊，寫 咗喺本書度。 咁好啦，咁兜完一大輪，咁就翻翻嚟，就係點解卡妙用呢一種複合過去時口語嘅方式去寫呢一本書咧？其實可以去翻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講過，點解佢或者去寫呢本書嘅時候，莫梭究竟係一個咩人呢？因為一般我哋咧就認為莫梭咧其實係代表咗個荒謬嘅英雄嘛， 即係我哋想講， 我講錯咗字啦， 亂咗，係荒謬嘅英雄。但係佢卡妙自己就講咧，我哋唔應該將莫梭當成荒謬嘅英雄。佢話喺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咧，莫梭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好簡單嘅人，佢係一個拒絕講大話嘅人。係啦，咁而拒絕講大話嘅意思咧，唔係話我要講啲唔符合事實嘅嘢，而係我甚至乎唔會講多過事實嘅嘢，咁所以咧喺你睇呢本書嘅時候，你覺得這個男人這個成年男人發生咗咩事？佢講嘢點解好似小朋友咁樣嘅？今日媽咪死咗，我要去喪禮啦。去到喪禮，我又見到去老人院，咁喺老人院咧就見到個院長啦。咁你見到佢一切嘅一個描述咧係好簡單嘅，好似個小朋友。講嘢咁樣，所以呢一個 好直接，唔加以修飾嘅人， 係覺得好奇怪。咁其實佢就係透過呢一種方法，配合埋嗰個複合過去時嘅使用，就突顯咗莫梭其實佢係一個好簡單嘅人。佢要做嘅嘢就係佢簡單直接講佢嘅感受，唔會用任何其他嘅複雜嘅修飾語啊去講咁樣。咁呢個係我覺得其中一個位置令到我哋覺得點解我哋睇呢本書嘅時候覺得佢。係好有距離感啊！就因為佢同我哋平時了解嘅一個成年男人係嘅理解係好唔一樣咯。 所以好得意嘅就係係啦，好所以得意就係佢係用一種咁嘅方式，去好直接咁將嗰個人物嘅內心嘅對個世界發生嘅事情嘅反應嘅感受咧，係直接表現出嚟。但係我哋覺得好奇怪，因為咩？平時我哋去同人接觸嘅時候。就唔係咁直接嘅，我哋會見到人哋講好多嘅時候，我見到你啲弱智啊，咁就話啊，其實你諗嘢都有一種特色嘅咁樣，即係譬如佢修飾過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喺呢度佢咁直接咁表現出嚟，反而我哋覺得好唔習慣，同我哋平常生活嗰種狀態好唔相似、 所以呢度就翻翻一個大啲嘅問題度，就係、是、其實做乜佢表達一樣嘢咧？即係頭先阿鳳就講緊，緊用啲咩手法，包括咗佢嘅語言啦，去表達到嗰種同其他人唔同嘅。睇世界方式，但點解要表達一樣嘢先？同埋點解莫蘇會有呢個咁嘅世界觀呢？呢個係最值得探討嘅。咁呢度咧，其實就要翻翻去另一本書，就係、是《薛西弗斯的神話》，就係嗰篇論文集啦，去解釋其實佢整個背後嘅思想。基本上諗法可以咁講嘅，就係頭先阿鳳其實講咗少少，就係、是、咧卡妙嘅基本諗法嘅，就係、是、其實世界本身咧係荒謬啊。咩叫荒謬咧？講清楚啦。荒謬一般嚟講係 negative 噶嘛。但我先而家講清楚，加個絕腳就係、是、喺卡妙嘅用法裏邊咧，佢唔 exactly 係 negative。 咩意思呢？就係、是、你可以諗啊，有你都翻返之前有一集呢講存在主義小說嗰戲說存在主義嗰集啦，講過啊。但係存在主義嘅其中一個面對問題就係、是，喂，以前我哋覺得有上帝，宗教係一個好強嘅權威喺西方人士，我咧跟住宗教而活咧，就知道我人生意義係點啊？我點先有好嘅人生啊？我點樣先做得啱嘅人啊？呢啲全部都係佢有啲嘢喺度噶啦，已經答案喺度啦 ，out there 嘅。我只要咧跟住做咧就掂噶啦，係啦，好似加諸於我身上嘅，我冇得搞，跟住做就活咗一個 good life。咁但係去到卡妙，佢哋覺得唔係喎，似乎你即係用呢個講法就係上帝已死啦。我哋翻唔翻去嗰個世界咧，佢覺得宗教做嗰個權威喺呢個時候咁，我哋可以點咧？佢哋就有一個基本諗法嘅，就係、是、似乎咧人生唔再係咧有所謂客觀嘅目的同埋意義啊，即係客觀意思就係獨立於人嘅，即係本身人生就有啦。好似咧有個答案喺度，我哋只係揾到個答案咧跟著活就得，但係冇嘅，佢哋覺得冇嘅，係啦。如果你唔能夠再相信上帝，甚至佢哋會講啦，相唔相信上帝都係自己決定嚟啊嘛，即係冇一個佢一定喺度嘅嘢嚟嘅。咁嘅時候咧，我哋冇咗一個客觀嘅目的同埋意義嘅話咧，我哋就會話人生係荒謬喺以下 absurd。但係咁喎，嗱個問題就係咁啊！如果人生係荒謬，會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我哋平時就會同世界咧有個疏離感。如果你突然間發現咗人生係荒謬嘅呢個真相之後，嗱原本我哋平時覺得又翻返個書名度啦。嗱，如果你平時咧生活喺人生在世咧，照計你聽埋咧，學咗好多嘢嘅。你爸媽教你，學校教你，你朋友教你，咁你就會覺得個世界梗係有某啲意義噶啦。嗱、譬如你喺西方嗰個時代，可能會覺得哦，人咧係上帝做出嚟榮耀上帝嘅，咁你咪跟住嗰個 plan， 跟住聖經俾你指引十戒，你咪活咯，咁你咪獲得好人生咯。喺香港又可能調翻轉啊，可能另外一啲講法啦，就譬如有啲大量述，譬如係哦，你只要揾到個好工，讀到好書，跟住揾到好錢，跟住揾到買一間係啊，仔買間大屋，你就個好人生啦。咁呢個你好簡單，所有嘢咧喺呢個世界觀下邊咧係各安其位，有佢嘅價值意義喺度啊。你身邊所有嘢做緊每件事，咁呢個時候咧，我成日咁樣講，就好似用英文講，你 at home， 你好似屋企咁咧，啲嘢好正常、好舒服嘅。你覺得喺所有嘢都 好熟悉啊嘛， 即係 好 熟悉鬆度， 喺感覺鬆度冇錯啦。 你知道所有嘢個位置， 要 feel at home 係啦。咁但係咧，當你突然間發現咗，咦，原來其實假嘅喎，其實人生冇所謂客觀嘅答案、目的、價值冇嘅。跟住你突然間發現，咦，同嗰啲原本熟嘅嘢突然間有距離啦，就嘢成為咗你屋企異鄉人啦，好似好熟悉嘅嘢突然間唔再熟悉，而於是同人打交道嘅時候咧，又成為咗局外人啦。用另一個翻譯就係、是、你同其他人好似唔同咁啊。好似唔喺個局裏面，好似第二個鄉下嚟到去旅行咁樣，唔同嘅啲嘢唔識，我感受唔到嗰種熟悉感。 所以一切又好陌生嘅，有陌生人啊 ，stranger 咯。 所以 stranger 咧係陌生人 ，outsider。 其實呢個有啲似少少，就係可能你發現咗個世界嘅實相嘅真相之後，你同個世界，即係你已經唔可以再翻返去以前霧昧嘅嗰種狀態咯。咁所以你就有同一般人就有個距離喺度。 所以翻返去嗰度就係點解佢會寫一樣嘢咧？就係、是、佢想帶出，其實如果你睇到個真相之後咧，你點解會有個咁嘅你個態度會係點？你有感受，你的經驗會係點？就好似莫蘇咁。所以點解佢話拒絕講大話咧？就係、是、因為佢即係卡妙嘅講法，就會覺得其實你嗰啲譬如講基督教又好，講頭先香港喺大陸上又好，其實都係話俾你聽，懶係個答案，有個客觀嘅答案，點先為之一個好人生？其實嗰啲全部都係 in a sense 啊，係遮蔽人生本質上係冇目的嘅，係荒謬嘅呢個真相。所以講真話意思係咩呢？就係、是、我唔相信，唔好俾嗰啲嘢帶住走。我自己睇下個世界係點，就發現咗真相係咁咯。所以點解會令到你有個抽離感、疏離感？但同一時間咧，其實拒絕講大話，反而有某種同趣嘅，你可以話係，因為佢唔再根據個社會大論述咧去睇個世界啦。 所以同時仲有一樣好得意就係、是，即除咗話佢好似覺得自己是一個陌生人咁啦，但更加似乎明顯喺本書裏面就係、是、其他人覺得佢係一個好陌生嘅人，覺得佢係一個 outsider。佢唔同我哋一樣，點解？因為嗰幾件事，我哋就算睇嘅人都會覺得好古怪嘅，應該開頭，因為我哋都係嗰種一般人嚟嘅，其實就係阿媽死咗要唔開心啊嘛，殺人呢件事好嚴重嘅喎，係咪啊？即係你除非有咩深仇大恨嘅，佢又冇乜嘅喎。你問佢點解殺佢，因為熱得滯，我一時都唔知。 我想補充，我好印象深刻㗎呢一幕，即係睇佢講佢殺，我覺得寫得好好，即係我睇中文我唔知，但都寫得好，即係描寫到真係唔知做乜 㗎。 總之真係好曬咯，喺個沙灘度啊，跟住頭昏腦脹，跟住啲草啊吹嚟吹去， 啲汗滴落嚟， 係啊，跟住醃住我隻，唉，跟住殺咗人啦。 係就係開咗一槍，佢已經死咗，跟住佢仲點啊？咁啊開多四槍，倒埋。嗱，佢係好得意、好自然咁做呢啲反應出嚟，就是、真情流露啊！簡單嚟講，但我哋睇會覺得好奇怪，呢個人係咪黐線㗎？佢完全係一個反社會嘅做法，即係個社會對於佢嚟講好似唔係一份子啊！呢個喺出邊係點解？因為講嗰啲嘢，我哋特別印象深嘅，因為嗰個係一啲牽涉道德價值觀嘅問題，係咪？阿媽死咗要傷心，呢個係我哋道德對我哋要求嘛？殺人好嚴重喎，呢個係最唔道德嘅一個最 typical。 嘅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如果有嘢唔道德嘅時候，搶嘢咩剩嗰啲都係小事，殺人了嘅人嘅生命。但係佢就做呢啲嘅時候咧，個反應完全只不過係去到嗰個位咁啱覺得係咁咪咁咯。咁阿媽死咗，我真係冇乜感覺，我咪話俾你聽嚇係咁咯，係咪表現出嚟嘅時候？都唔係我錯咩？個老細話又請咁多人假咁樣，咁唔係我唔關我事喎。你問我媽嗰啲， 佢又係呢個時候死我都冇計。 係啊，佢死我冇計，連假添，仲要放幾日，好似 即係佢嘅態度就係咁奇怪，咁不能理解咯。作為 但正正奇怪在就係佢太率直地將自己直接表現出嚟，就成為呢個世界裏面嘅一個陌生人，就唔係佢嘅 home 咁。 係啊，所以呢度即係一間會再講多啲咧，就係 turn out 咧，就於是個劇情講落去就係佢要受審判啊嘛。嗱，佢做嘢當然係好牛，即係好離開嗰個常態噶啦。但係受審判嘅時候咧，就於是好多證人出翻嚟講啊，又話你哇，你嗰時阿媽喪禮嘅時候你點嘅態度啊？跟住點同你平時相處點嘅態度咧？講翻曬出嚟咯，就將好多社會嘅嗰啲繁文縟節啦、規範啦、對世界嘅理解咧，加諸於我身上。嗱，呢個就同存在主義好有關係，就係佢最後就想講點解我要聽你哋講咧？我自己做一個主體，點解聽你講咧？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位咯。 好啊，我哋呢一節差唔多，下一節咧，你哋都係要繼續聽我哋講嘢嘅，我哋下一節繼續傾。歡迎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呢一節咧就繼續講下卡妙嘅。異鄉人咁希望喺呢一節之外咧，可以開到呢個瘟疫咁樣。咁咧，頭先聽過咁多位講完之後咧，我有個少少嘅疑問嘅，即係頭先一路講咧，就係異鄉人入面個主角咧，只不過係一個真誠嘅人，佢唔願意講大話，佢認清楚呢個世界荒謬，所以對呢個世界咧有一種好漠然嘅態度。咁咧，我自己有個少少嘅疑問啫，即係咧，佢好似講到一個真誠嘅人就係要咁漠然咯。即係調翻轉講，好似嗰啲好擁抱嗰啲世俗價值嘅人，就係一啲好虛偽嘅人。即係我自己諗緊，係咪一定要係咁咧？即係就好似佢講，譬如佢對佢媽媽嘅態度咁樣，即係嚇、我對我媽嘅愛係真嘅喎。即係我唔覺得係純粹係個世界夾硬塞俾我，然之後我講大話，扮到自己好愛我嘅親人，愛我哋嘅朋友咁樣。即係好似佢講到咧，你一係咧認清楚咧，你就要好似佢咁，就咁漠然噶啦。如果唔係咧，好似我哋呢啲人咧就係、虛偽。但我自己就覺得自己都唔算虛偽啊、我對大家嘅感情係真嘅喎。即係所以我自己會有個咁嘅少少嘅疑問咯，係咪卡妙預設咗就係嗰啲世俗嘅就係虛偽嘅咧？咁樣 我估最核心個分別就係在於。你如果爱你阿妈咧，你系用咩方式爱？你系根据世俗嘅要求而爱啊，定系由心而爱？嗱，呢个系好唔同嘅。卡米会咁样讲嘅，卡米会话咧，其实人咧总系喺某啲生活嘅情节里边咧，感受到人生系荒谬呢个问题嘅。譬如佢话喂，你做嘢朝九晚，佢话朝九晚五啦，嗰阵时翻八日嘅，翻八个钟啊，仲系我香港唔知啦。咁你就觉得做好辛苦嘅时候，谂下，咦？求咗做啲为乜咁样啦？系啦，咁我又会再讲话，有时候，咦？我谂下，我做所有嘢做到点都好，做都系死啊咁样。咁呢啲位咧就令我感受到咧，所以個客觀嘅目的同埋意義唔存在嗰啲荒謬位。個問題就係咁啊，但係人咧好少會逃避正常啦。就係、是、我哋跟哦冇啦，我哋繼續翻，人人都翻工噶嘛，我哋唔好唔翻工啦，唔好諗自己想點啦，跟翻嗰個社會要求嘅嘢去做。嗱、就好似愛人咁，如果你真係因為個社會要求、社會嘅評斷，所以我哋就表現出對母親嘅愛，仲某啲好似愛母親嘅行為咧。咁其實就係嗰種虛偽位， 跟大隊， 跟大隊嘅位，所以佢個核心唔係在於你有冇愛唔愛老春，係咪你由心出發，你自己由你個主體自己覺得而去做，但係即係跟大隊咧， 所以佢又唔係鼓吹大家都要對阿媽嘅死好冷漠， 即係、就是、觀眾會有個誤會啊，即係我唔虛偽就要對大家好冷漠， 但因為如果你寫嗰啲本身就好真誠愛媽，你就寫唔到個故仔出嚟嘛，即係你睇唔到個對比，所以佢個角色嘅設計好特別嘅。佢特別在就係、是、咁，有啲人真係咁啊嘛，即係唔係嗱調翻轉，我哋好多時，我諗好多人都會對阿媽有真情實感咁樣嘅嚇，佢死咗真係會好難過啦。但係又好有理由相信唔係個個百分之一百都係咁嘅，即係有啲人可能同阿媽關係唔係咁好噶嘛，又或者有啲會覺得譬如佢個古仔都唔係突然間阿媽無啦死咗唔係咁，佢好老噶啦嘛，佢已經住喺老人院，咁其實啲人老咗就會死噶啦，又唔係突然間有咩橫禍嗰啲咧。咁所以可能即係正常都唔會有好大波動都唔定嘅，有時而且佢不嬲又唔係好叫密切嗱，佢好得意，佢嗰個寫咧話叫媽咪咁樣啦，其實即係好親切嘅本身嘅、所以又唔係嗰種話佢又唔係寫到佢一開始同阿媽嘅關係就好差，所以阿媽死咗就無動於衷咁樣，又唔係咁，但又唔係話特別好，咁但係一般人就係咁啊，照計，一般人同阿媽嘅關係就係又唔係特別差，又唔係特別好， 只不過直接講咗， 係啦，佢就直接將嗰一刻知道，哦，係啊，死咗係咁啦，佢幾時？ 死咗一兩日，咁佢真係唔記得咪？重點係佢真係唔記得，佢又唔係鼓勵你唔記得，佢唔係講緊你應該點樣做或者點先叫真誠。調翻轉，真誠就係你係點就表現翻出嚟啦，喺你。 同埋你一個好重要嘅，因為你啱啱咁樣問咧，你好似即係你好似已經假定咗咧呢個主角咧對於佢阿媽係個冷漠嘅態度，咁所以佢先會有呢啲反應嘛。但係問題就係其實可以呼應翻佢最後。俾人判咗死刑之後講出嚟嗰句好重要就係、是、你哋可以判我死刑，但你哋憑乜嘢去審判我嘅靈魂啊嘛？其實佢就係想正正表達出就係、是，其實我哋唔知道莫梭係咪真係咁唔中意佢媽咪，或者佢哋嘅關係係咪真係咁疏離？其實佢冇，其實佢冇 講過， 冇講過嘅。佢只不過係佢當中描述嘅時候，莫梭係有講到因為咧，我覺得。媽咪咧去老人院咧，其實比起同我住係幸福啲嘅，佢覺得係咁噶嘛，咁所以佢先安排佢阿媽去老人院，因為呢個對於莫梭即係個主角嚟講，係對佢阿媽最好嘅安排。咁所以其實佢並唔係唔中意佢阿媽，甚至乎其實佢愛佢阿媽，只不過佢嘅處理方式同我哋一般人唔同。於是你就用咗呢個一般人嘅呢個價值觀就吸咗落佢嗰度，於是你就認為佢唔愛佢阿媽。咁呢個亦都係喺個古仔入面其他人對於莫梭嘅、 所以我都係嗰啲出嚟指證佢嗰啲世俗嘅人， 你都係你都係嗰啲評審員 喺度評審團， 評審團咁評審， 好似係睇緊奧運咁啊！ 係啦，宇航官都係不斷埋佢呢啲，連阿媽死咗都咁嘅態度嘅，用嚟去質疑佢人格咁。 所以回應。專門再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咁莫言呢樣嘢係點咧？即係如果你突然間發現原本我好熟悉嗰啲價值觀世界觀，而家唔 work 喎，係個社會俾我喎，我自己突然間對呢啲嘢莫言咗啦，冇咗原本嗰個判斷啦，咁點咧？係咪就係、是、哦一個真誠嘅人就要莫言咧咁樣？啊唔係，呢、這個即係 starting point 嚟。當你發現咗嘢之後會點咧？嗱，佢就會咁講啊，下一步就係反抗。咩意思咧？反抗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嘅反抗咧，即係佢下一階段又會講反抗啦，係比較個人層面啲嘅呢個階段嘅反抗。但係佢反抗啲咩咧？第一就係首先係反抗緊咧，嗰啲社會大論述咧，要求我根據佢嘅方法去行事做人咧。呢個反抗主流價值觀，我要問翻自己想點啊？我係呢條命我嘅，唔係應該跟住嗰啲論述而行嘅。OK， 喺呢個角度嚟講，第一就反抗嗰啲嘢，同埋反抗佢哋啲咩啊？佢哋遮蔽人生本身係荒謬同埋冇客觀目的嘅呢個真相咯。佢係遮蔽嘅嘗試，我哋拒絕呢啲謊話喺度。嚇，呢個位第一個反抗。但同一時間咁啊，會話反抗完之後咪莫言啦，莫言之後咪冇咪變咗某一種虛無主義，望望格走完咯。佢話唔係喎，我哋第二句反抗就係反抗虛無主義，就係、是、我哋唔係反抗，即係我哋唔係就於是就乜都唔做嘅，我冇嘢好做㗎啦咁樣。對於喺呢個階段嚟講咧，尤其是從《聖法師的神話》呢本書嘅解讀咧，就係、是、其實佢會覺得價值雖然唔係客觀存在啊，但係人係可以自己創造出嚟，可以透過我哋嘅行為、行事即係選擇、決定去建立我人生嘅價值嘅。喺呢個角度嚟講，真係好存在主義啊！即係所有價值擺翻個人度，擺翻我主體度，我自己活出嚟。所以我就想講下呢本書最後結尾嗰度咧，即係《聖經法師的神話》。咁咧，佢有一度好得意，即係有一句好出名啦，就係成本書最後一句，就係我哋一度想，即係《聖經法師的神話》咁樣。 講下個神話，有劇透個神話。 係你講啦，因為我講好耐，我驚。 唔緊要。好簡單嘅就係喺希臘嘅神話入邊有一個人物嚟嘅，其實係。佢咧，總之佢做咗啲，因為佢個人好狡猾嘅，又好聰明嘅。總之佢做咗某啲嘢就激嬲咗，好多咗好多神啦。跟住宙斯就罰佢咧，懲罰就係死咗之後咧，永遠咧都要推個石頭上山，跟住個石頭碌咗落去，佢又要繼續推上山。總之佢而家直到永遠，佢都要重複進行呢個。 因為個石頭重得就係上到山頂咧，佢又會跌翻落山腳噶啦。咁佢第日咧又要推翻上去，跟住又跌落山腳。 因為無時無刻就永遠咁樣喺度 loop 咁咯。 好似你要做嘅嗰樣嘢係永遠唔會成功嘅，即係將要成功啦，佢又要失敗；將要成功啦，又要失敗。咁於是點樣算咧？咁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嘅就係佢呢本書嘅最後一句啦。我們應該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咁好多人就會覺得，所以卡妙講係某一種阿 Q 精神啊，就係、是、雖然你永遠做唔到你要做目標噶啦，不過你內心仍然可以覺得自己得，我覺得我得啦咁樣就得咗啦，就好似阿 Q 咁樣啦。咁就好似會成功咁樣。咁係咪咁咧？這種阿 Q 精神咧就唔係啦。係啦，我要解釋就係、是、其實成個諗法係咁嘅，就係、是、人生客觀嚟講咧係冇價值，係荒謬嘅，係冇內在目的嘅，冇意義嘅。但系唔等於於我人生就一定係冇意義冇價值，我係透過我自己嘅選擇同埋行動去活出個價值。就正如西西弗斯咁咧，雖然推石呢樣嘢注定唔會成功啦 ，in a sense， 如果你講客觀意義層面啦，但我自己推嘅時候係變成我嘅選擇，我選擇自己做啲嘢嘅時候咧，我可以透過我嘅行為咧去建立嗰啲價值出嚟。咁譬如所以佢喺度咁樣講啦，講兩句啦。所以咧，佢話佢喺個角度，如果你咁樣轉變個心態之後咧，你透過自己去行事嘅話咧，就係佢覺得這個也再無主宰嘅世界。自此也不再憑藉，也不會冇意義咯。係啦，就係、是、透過呢個可以咁樣嘅，通過山頂，通向山頂嘅奮鬥本身咧，就足以充實人心， 我们应该想象是失佛斯是快乐的。咁、嗯、虽然呢个选择呢个神话可能有时候有啲 misleading 啊，我哋会觉得。但系我嗰个核心位系在于佢讲俾我哋听咧，我哋就算冇客观嘅意义，我永远都做唔到啦。如果想揾客观意义，但系仍然可以活到一啲有意义嘅人生出嚟咯。 即係所以佢其實唔係阿 Q 精神個位咩？就係、是、其實西法斯嗰個石頭咧，其實個比喻係因為佢一定要孭住呢個石頭啊嘛，是西法斯。咁、那個石頭其實就比喻我哋荒謬嘅人生咧，係一定跟住我哋噶啦。我哋無時無刻都好似是西法斯咁，一定要孭住呢個石頭去前進，亦都非常之艱難嘅。但我哋可以做咩咧？就係、是、第一，你要認清個世實係冇意義嘅，係荒謬嘅。咁呢度你因為你退後咗一步嘛，咁所以你就會有一個漠然嘅態度。因為你變得客觀咗，咁莫言態度就唔係呢度停咗喎。雖然其實你有呢個感覺係啱嘅，因為佢喺異鄉人嘅呢個階段咧，係即刻想表達呢個主題，咁所以你 get 到呢個主題之後，你再問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合理嘅。咁但係佢就唔係停咗喺呢度，咁佢下一步咧，佢就會好似嚴肅咁講咧，就係、是、你就要透過你認知呢個世界嘅事實之後，你 step back 啦。跟住你就發現，我唔應該跟呢個主流嘅價值，因為你人生得一次嘅啫嘛，係你自己噶嘛，你應該揾啲你自己去壓多嘅一啲價值，或者創造一啲價值係你覺得有意義嘅。咁所以你其實係行動上你要作出一啲佢叫做自由，叫行動嘅自由，你有呢個權利去做一啲嘢啦。咁啊，創造一啲意義俾你嘅生命咁樣咯。咁所以佢就唔係停喺莫言嗰個階段咯。 所以佢都好強調創造價值、創造意義嗰個面向，而且同阿 Q 精神係完全唔同嘅。 因為阿 Q 精神 係 有某種 illusional 嘅問題啊嘛，即係佢好似扭曲咗。我明明考第十嘅就呃自己，我其實我都考第一嘅，可能係咁。但係佢就係要創造意義喺呢個。 所以佢係冇扭曲嘅咁樣。 所以我之前唔夠，但係俾我講。第一 point 就係咧好重要嘅，因為我覺得就係卡米會講咧，好多人問咁自殺係咪一個 option 咯？即係呢個係卡梅其中好出名嘅講法嘛，即係應唔應該自殺係第一個自由問題啊嘛。個原因就係發現到人生客觀冇意義啊嘛，咁佢唔死啦咁樣。但係好得意啊，佢就係正正想講就係、是、自殺都係某一種唔肯面對人生嘅荒謬呢個真相嘅一個取態嚟。 嗯， 某意思就係逃避啦，就我唔想面對佢。而佢正正想講就係我哋喺個冇意義嘅客觀冇意義嘅人生裏邊咧，都係自己賦予同埋 create 啲價值出嚟。呢、這個先至係真正面對冇意義人生嘅嗰個正面方法咯。 因為佢話自殺係唔合法嘅，點解呢？因為你自殺只不過你結束咗生命，但你冇結束到個荒謬。只有當你正面迎接呢個荒謬嘅事實，然之後你創造價值俾自己，你先要真正去消滅，又唔係消滅呢個荒謬，面對佢咯。 所以好多時阿 Q 精神係雖然你好似將自己失敗變成成功，但其實佢係跟翻一般人嗰套價值觀，不過嘗試扭曲下有啲好似幻覺咁樣咧。但佢嗰個直情就係我否定一般人，譬如覺得重要。然後而好有意識的，你賦予一個新的意義俾你而家做緊嘅，即使有啲嘢你無可避免，客觀而言你一定要做翻同樣嘅，都係推嚿石，都係點、 嗯？ 但你可以有唔同嘅方式去理解呢個推石嘅行動咁樣、嗯。而呢個唔係淨係諗下嘅，而且因為你要配合埋你成個行動喎。你話我而家唔係俾佢罰緊咁樣，唔係純粹氹自己喎。你跟住所有一個人生裏面嘅每一個行動，都要配合住你呢個選擇嚟改變曬佢哋嘅意義，係、嗯、好難嘅。 所以聽到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咧。平時講荒謬咧，好似係一啲 negative 嘅嘢噶嘛，但係呢個時候唔係，我覺得佢正正就係認清咗荒謬之後咧，人先至可以發現咗我哋唔應該再跟個社會嘅論述而行，去做翻自己，去反抗，於是呢個先獲得真正嘅自由咯。即係你唔再俾嗰啲嘢限制住你啊嘛。所以其實認清荒謬咧，係獲得自由嘅嗰 步。就話明我哋今個節就要開新嘅，你係死都要講多兩句嚟反抗呢個嘢，唔俾世俗限規限。 係啊，所以除咗個世界係注定係荒謬之外咧，時間咧都係注定有限嘅。咁我哋呢節咧得翻幾十秒，咁我估我哋都應該講唔到瘟疫住啦。 都唔係好簡單講。 可以話咁嚟講。 嗱，瘟疫個故事係咁啊，就係第二階段啦，就好簡單，就突然間遇咗瘟疫，跟住於是咧有一啲人咧可能死咯，咁點算咧？喺個古仔入邊冇乜嘢發生㗎咋，就是、唔同角色咧各自原本有唔同嘢做緊，有唔同嘅各為鬼胎咧 ，in a sense， 但就慢慢就團結埋一齊咧，去希望可以幫啲人啦，去解救嗰個城市。 有啲醫生啊。有啲本來喺裏邊居民，有啲外來嘅人啊，又想走又走唔到啊，困住啊，俾個疫情。 咁最終就疫情就好翻啦，咁就完結咗個故仔啦。 你哋真係犀利啊！咁少時間都講到，我哋下一節繼續講下瘟疫呢個故仔有咩哲學思想。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啊，上一節真係犀利啦，即係。在有限的時間入面都創造更多的意義，咁已經用了十秒講完人哋一半咁厚的小說瘟疫，咁我哋繼續講下呢本 新書係咪可以？ 開始轉啦，可以轉到第二本書。 好，我哋就係講呢本嘅，呢本就叫瘟疫，有時亦鼠疫啦。咁呢個名字就冇乜所謂嘅，因為嗰個瘟疫都係鼠疫嚟嘅咁樣。 咁我覺得都好得意。佢講瘟疫就係、是、佢其實個古仔就係、是、大概頭先都講咗啲，就係即係總之係阿爾及利亞有個城咁樣啦。咁佢就一發現有瘟疫啦，一開始嘅時候一隻老鼠死咗，條死屍喺度，跟住慢慢發現咦唔對路喎，咁樣啲人又開始死啦。咁個疫情就出即係嘅出現就令到呢個城要後來終於都要封城，係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瘟疫啊，第一佢係一個傳染病嚟嘅。佢會致命嘅，而且就唔係好輕微嘅傳染病，亦都唔係直接死咗一個人就一了百了，而係會傳染開去。咁、那個結果就係令到為咗制止呢個疫情嘅蔓延咧，你就要封閉咗嗰個城。好得意，我覺得呢度用即係一開始講少少，咁可能一陣大家再討論啲細節。就係、是、我覺得瘟疫係一個好特別嘅病嚟嘅，佢一方面要你要制止佢或者你要應付佢咧，就要隔離，透過分隔將啲人即係至少某一班人你要將佢隔開同另一啲人阻止蔓延。但係同時佢一個傳染病又好似某個意思係將人連喺上嚟，即係太密切地連喺將人。哇！我有啲咩就即刻傳俾你咁樣，就攣埋一齊。咁呢個第一咧，即係好得意呢種病。咁你又要點樣應付佢？佢又會明明係一種將人連係得好緊要，但係又迫使你甚至封城裏面每一個個人都驚俾人傳染啊嘛。你要不斷去小心啊，要制止佢戴個口罩啊咁樣，盡量減少接觸啊咁樣。咁呢個都奇怪。咁佢會講到就係由。因為你要制止個疫情，你要封城，但係慢慢造成一啲效果嘅，就係、是、會令到啲人去封閉自己嘅心靈啊。其實係，即係你都開始唔係咁想表達自己啊，唔係咁想同人講嘢啊。嗱，所以佢喺呢度咧就會講一個城，本來一個普普通通好重視咩經濟生產、商業活動，大家都係揾食咁樣啊，得閒就娛樂下咁樣，冇乜特別嘅一個城市。咁經過呢個疫情，好得意就係好似發生咗啲好嚴重嘅事，即係開頭大家覺得係咁啦，因為疫情，但係咧大家又好似。又好如常咁過緊佢嘅生活，因為可能你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大家都疲勞啊嘛，正所謂抗疫有疲勞。咁佢裏面就透過好多唔同嘅人物，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瘟疫，咁我哋當然知道係一個病係唔好嘅事啦，佢會令會致命啊，又會傳染，會令人死之前好痛苦嘅。咁唔係幾好啦。但係針對呢個疫情咧，佢當你細心去睇每一個個別佢特別抽出嚟描寫嘅角色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嘅反應都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如常生活啦，可能好多人，但系佢，譬如个其中一个主角就系个医生，医生本来就是医病啊，但系咁佢里边写晒觉得就系点啊？慢慢佢嘅身份开始改变啦，佢系完全系咩发放资讯啊，只系都唔系医病，咁病都冇得医，都唔知点，佢都同时研究嘅，当然都治理一下啲人啦，但系好似个身份有啲唔同咗啦，人哋当你系父母咁样啊，医者父母心，而家慢慢佢要抽离啲啦，又要冷漠啲啦，因为如果唔系你面对咁多人死亡，其实好难搞。跟住其中有一大好得意喎，咁好似好慘，有一啲角色又會本來一開始有個角色好獨特嘅，叫做即係個鄰居嚟嘅，係個醫生嘅，咁佢自殺嘅出場嘅時候，跟住好厭世啦，想死啦，係咪？好唔開心啦，我唔知咩原因啦，開頭係咪？好似後來佢又有啲官非咁成嘅，但係跟住發覺好得意就係個疫情慢慢發展落嚟越嚟越嚴重咧，佢又越嚟越開心，因為佢本來一個罪犯，咁佢驚人哋拉佢啊，又成啊，搞到生無可戀咁。而家佢發覺咩？佢即係個人本來有好多問題嘅一個人。而家喺疫情裏面咧，其實所有人都好大問題啦，我變咗冇乜問題喎。嗱，佢就好開心嘅喺呢度，咁又好得意，即係變咗個疫情本身究竟有乜意義呢？其實喺呢度唔同嘅角色對個疫情嘅睇法都好唔同嘅。佢有啲人甚至係正面嘅覺得，所以後來其實個疫情係得到解決啦。去到經過咗由佢由四月開始嘅某一年，去到第二年嘅春天啦，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左右。咁完嘅時候咧，咁大家就開心啦，咁樣一般人都應該。咁嗰條友就覺得點算呢咁樣要變返以前咁嘅正常，我驚警察嚟拉我咩成啊咁樣就即係佢又變得好唔開心，即 係有個 好係啊又發癲咁樣，咁好多啲特別嘅角色嘅其實，所以即係當然我哋講唔曬咁多啦，但係我想 highlight 下就係、是、即係喺呢個咁特別嘅佢選擇用呢種病去講一個咁嘅情況，鎖咗個城，即同埋佢講嘅係一個佢個背景係1940年啦，佢叫做咁，所以同我哋而家好唔同嘅。即係而家就算我哋有疫情，所謂要封城或者咩，即係只係個人 physical 嚟啫，即係身體唔可以過去， 係 啦。但我哋依然可以同外國人溝通啊，我哋有好多資訊。佢嗰個情況係封鎖得好緊要嘅， 佢連信都唔可以寄， 信都唔可以寄，因為寄信會傳染啲病毒噶嘛，有機會。 即係因為佢哋嗰陣時唔知道。 係啊，咁佢唔知點會唔會有啲咩事，所以連啲所有實體嘅嘢都唔可以出境出入境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度有個咁。佢嗰個封鎖得好緊要嘅，係啊。 咁呢度咧，因為我順住你講，佢呢本書有好多個角色呢個 point 咧，就係我睇異鄉人同埋書嘢嘅時候，覺得最大唔同咧就係佢呢本書咧，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同埋佢係描寫一 即係你話個角色上面 角色上面多咗好多人。咁而唔係淨係多咗好多人咁簡單，而係佢會描寫 嗰啲人喺個群體嘅生活係點樣。咁呢個係佢喺異鄉人嘅時候表達唔到，或者佢冇表達到嘅，就係、是、因為異鄉人嗰時候，我所謂同啲人係格格不入噶嘛。但我讀暑期嘅時候，就係啲人咧其實係相處得非常之好， 好多互動嘅，而且 係非常之多互動。咁我就想從呢個 point 講下點解會有呢個轉變，就係、是、因為佢寫暑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由莫言或者個人的呢個反抗跳到去下一步，就是佢會意識到就係你正式做科馬呢個事實之後，你當然你可以作出一個個人的反抗咧，就係、是、好似我哋必須要想像西西弗斯係要開心嘅咁樣。咁但係你始終係會喺一個群體嘅生活入邊嘅嘛，即係我哋唔係一個生活係孤島嘅一個人咁樣嘅嘛。咁如果我哋身處喺群體，咁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對於。世界嘅反抗，自己一套價值觀，咁點算呢？咁我覺得佢就嘗試從呢一個瘟疫或者鼠疫啦，呢個作品度去表達出嘅。咁當中咧，其中一個覺得最叫點題嘅一句咧，就係、是、其中一個角色咧就叫做塔魯。咁塔魯咧同主角就叫李厄醫生啦。咁佢哋咧就喺瘟疫開始咗冇幾耐，又唔係冇幾耐一排之後，咁啊組織咗一個叫做互助隊咁樣嘅，咁就。主動幫手，可能周圍去醫下人，或者處理屍體，或者係整啲文件，係啊咁樣嘅。咁因為當時政府係唔夠人手，咁佢哋就主動成立咗呢、這個、你叫做 醫療護愛義工隊啊， 係義工隊咁樣愛心小組咁。 愛心服務團。 咁你會覺得，你會覺得係好唔似卡茂嘅第一部作品嘅、即係點解佢哋無啦啦咁 involve 喺呢個世界嘅咧？咁樣。咁咧就其實就係喺個人嘅反抗之後咧，你跳到去群體生活嘅時候咧，卡妙我差啲讀咗卡茂，卡妙咧就會認為我哋喺群體生活嘅時候咧，當塔魯即係嗰個愛心小組嘅其中一個人啦，就問個醫生話點解唔係調翻轉個醫生問塔魯話點解你只不過係無啦啦嚟到呢個城市嘅呢個旅遊嘅人。無啦啦，點解你要參加啲咁危險嘅工作？ 所以塔魯係外來者嚟嘅。 外來者嚟係佢喺第二個係第二個地方嚟呢度玩嘅啫。咁無啦啦困咗喺呢個城。 跟住就幫手抗。 係就加入咗呢個愛心小組。跟住個醫生就問佢點解你要 involve 喺呢件事入邊咧？跟住塔魯就答佢係好搞笑，佢話因為我有個道德嘅感召。跟住個醫師就繼續問佢啦，嗰道德嘅感召係咩？那個女人塔魯就話係理解。咁所以喺呢度咧，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卡妙咧俾出嘅答案就係，當我哋身處喺一個群體生活嘅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因為你一套行動或者一套對於世界嘅理解， 價值觀啊、 實行緊你自己一套價值觀嘅時候，你都要去諒解其他人嘅價值觀咯。咁樣你先至會使得個衝突減少。 同埋順住呢個講，就佢另外有一個角色，頭先我都提過，就係、是、一個記者，佢叫藍伯咁樣。係。咁、那個記者好得意啊！佢一開始其實只係嚟採訪一下嘅啫，咁樣。咁但係就封城啦。突然間，即係佢外來人嚟，佢都係咁，佢就千方百計一開始就想走，周圍去同啲政府機關打交道啊，即係睇下點樣可以走啊。咁個個都唔騷佢咁樣啦。咁佢好想走翻去揾佢女朋友咁之類之類。咁啊，跟住去到後來，終於要用黑市嘅方法啦，就去嘗試買通啲人啊，揾啲守城兵啊，咁樣喂佢放我過去啦。咁開頭就係搞一大輪咧，都唔係咁容易，約咗一日又唔得咁樣啦。好啦，即係總之係好多波折。最後咧就係得咗喎。真係喺跟住揾係啦，唔係佢可以走啦，我今晚一定走得啦咁樣。好啦，咁佢臨走之前咁就話：我有啲嘢要做一做咁先啦。咁咪揾個醫生喺中間個過程裏面識咗嗰班人咧，嗰啲角色。咁佢就話咦，我今晚走啦，約咗咁樣。咁個醫生話：咁咪走，不過我決定唔走啊，即係佢留低。佢話：咦，咁點解你又唔走咧？咁樣啊，即係你唔係即係咁樣追求 係 啦，花咗咁多功夫，千方百計好想走，但當然中間佢因為唔走得嘅時候就要留喺呢度啦。咁佢就睇住咁多人做咁多嘢啊，有時候可能。即係佢都係有啲旁觀，但又有少少參與咁嘅感覺。咁但係去到後來，佢就話：雖然我走咗可以得到我幸福啦，但我會覺得如果得我一個幸福，我會覺得好慚愧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所以佢就留低嘅最後選擇。 所以突然間咁有愛嘅， 係啊，啊 所以都好得意。我估係有幾樣嘢可以講嘅。我估第一就係、先講佢一個比喻嘅，即係呢個瘟疫啦或者鼠疫啦。當然唔係一定係講瘟疫鼠疫啦，佢講一啲其他嘢攞嚟比喻， 好大嘅， 好多會攞嚟講係啲咩咧？咁可以有好多選擇㗎，可以係一個政治比喻啦，可以有好多唔同比喻啦，或者可以扣連翻第一階段佢講嘅人生嘅荒謬同埋其他大量述對你壓迫嘅呢個比喻上邊啦。咁可以諗嘅，佢緊講啲乜嘢？但好得意，佢講嘢又好得意，就係、是、瘟疫點解係好咧？呢、這個簡單，就因為其實唔係一啲明顯，即係唔係只曱甴，唔係只年獸咁樣走埋嚟，跟住同啲年獸對抗咁啊？係你唔知喺邊㗎，即係你其實咧五官你睇唔到㗎。 在每個人腦裏面又好，比如你 somewhere， 但是 everywhere， 瀰漫住。 你不知道哪個是瀰漫住，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而你不知道哪個會中了，個個都好像有的，是面對住一個這樣的未知的問題的不安。所以如果放在第一階段來講，就是可能就是對於那種人生的是abstract 的，是荒謬的，但其他東西又會遮蔽這個真相的那種反抗又得，你可以想的。是啦，咁但第二樣嘢就會講就係點解會產生頭先所謂嗰種團結開始，人與人之間嗰種聯繫咧，就係、是、我哋唔僅係發現咧自己係咁。嗱，當你自己喺個社會度受住社會大量上限制住，你咪自己喺度溫緊咯。直至到幾時咧，就係、是、你慢慢發現原來人生係荒謬嘅，而我要活出呢個自己嘅選擇嘅時候咧，我要同呢啲嘢對抗嘅，我要反佢站起來。呢個時候發現唔係你自己一個，係其他人又同你面對一樣嘅問題。咁呢個時候就係嗰、那個。理解出現的情況，就是你發現不是就我自己，而且是跟其他人有關，而且很多時候更加會講的，你要成功反抗呢，不是只得你自己做到的，是要一起做才做到的，即是個社會成個結構啊，很多那些大問題啊，你見不到的那些東西啊，那些壓迫啊，是一起做才解決到的，所以為什麼要一起去做？所以很得意，他會有個很出名的講法嘛，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個原因就是在於，我不透過我反抗呢，我根本就見不到原來其他人都反抗緊，形成了一個 V 啊。系咯，首先形成咗一個群體可以。 同埋嗰個好得意嘅就係嗰個瘟疫仲有一個特色，就係你唔會知道幾時完嘅，即係佢唔同有隻怪獸喺度，咁你打死佢咪完咯，咁你打唔打死係另一個問題，起碼我知道要做啲咩啦。瘟疫係你唔知啊嘛，可能你而家突然間冇染，即係冇人發病一段時間一個禮拜，可能又出翻嚟喎。所以係其實好似喺冇希望之下，你要去做出一個反抗，咁好絕望嘛。但係佢講一句説話，我覺得好好，一定要講嘅喺收場之前就係佢話真正嘅絕望係咩？唔係你覺得冇辦法，唔知幾時先可以完咗呢個咁嘅問題，而係你習慣咗絕望。呢、這個先係最絕望嘅一個情況。 所以我甚至想講，最終咧未必會成功啊，可能同佢冇功啊。即係李厄醫生咧，一開始故事開頭就係 send 咗佢老婆去療養院度，希望佢避開條瘟疫，但最終佢救咗成咧。但我老婆死了，所以最終可能徒勞無功，但嗰個過程本身，反抗過程本身已經係活咗佢嘅價值出嚟啦。 咁我哋今集都去到差唔多時間啦，我哋就講咗《異鄉人》同埋《瘟疫》呢兩本小說，希望大家對存在主義多咗理解。Thank you.